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2: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4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有两个人找到了作者，想给他推销几件玉器，但作者一看就知道这玉器是假的，便追问起玉器的来历。这两个人，一个40多岁，一个30左右，讲起了他们精心编排的故事。 那位40多岁的哥们说，要不是真心想交朋友，他绝对不会告诉我实情的。他道出的实情是，他的弟弟在西安一个老板手下做事，老板是房地产开发商，资产有几个亿，老板喜欢收藏古董，特别是玉器，几个房子都摆满了。但这老板呢，却有一个抽大烟的败家儿子，儿子烟瘾上来，家里什么东西都敢偷拿出来卖。他手头这两件东西就是那老板家里的。大老板的儿子把东西弄出来，就让我弟弟给他保存着，放在那儿不卖也来不了钱呀。我弟弟就交给我，我就带到北京来。啊，还有几件大东西太重不好带，都在住处放着，你想看啊，随时可以给你送来。我问道，还有啊，那你们是怎么运到北京的呢？40多岁的说，装在苹果箱子里，用运苹果的车运进北京的。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会说自己是礼泉人，礼泉县盛产苹果，在北京市场上很畅销，大钟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上就堆满了礼泉苹果。他们大概看到苹果箱上陕西礼泉的字样，知道陕西有个礼泉县，由此便说自己是礼泉人了。事情到此，我已确信无疑，这是一场骗局。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一笑置之，扭头走人，还是戳穿他，教训教训这哥俩？无论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到这一步我还没有想把事情闹大，活该这两个贪心的家伙倒霉。那个年轻点在旁边一直不说话，大概见我仍不动心，此刻开口了。他说，我们已经卖了几件了，比给你的价钱高多了，我和我大哥是真想和你交朋友嘞。如果真像他所讲，已经有人上了当，那上当的人就惨透了。我的头脑里马上浮现出一幅情景，那是早几年我在电视上看到的。 几个骗子用涂了金粉的铁疙瘩冒充金砖，骗走一位老人几万块钱。那上当者老泪纵横，捶胸顿足的样子惨不忍睹。眼前这哥俩的行径和那骗子何异？一个是假金砖，一个是假玉器，同属诈骗性质，只是上演骗局使用的道具不同而已。我想面对这样的骗局，我绝不能袖手旁观。后来发生的事情，骗子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天后，当这两个骗子在位于朝阳区八里庄农民日报社对面的一个湘菜馆与人交易时，当场被朝阳公安机关抓获。一件黄玉公鸡已经成交，他们卖给人家10000块钱，还有两件没有成交，一尊白玉观音，一尊白玉佛，开价数10万元。这几件骗子拍着胸膛保证是和田玉的东西，被公安机关送到高德宝玉石鉴定中心鉴定，结果全是使了手段的玻璃制品，根本不是什么玉器。公安机关查明，二人都姓刘，是河南禹州市农民，他们在北京专做用假玉器骗人的勾当。假玉器从制作到销售有一条流水线，加工地在河南，制假作坊先是批发给各地一些销售商，这是假玉器销售渠道中的上线。还有下线，下线就是类似禹州二流这样的人，他们进到假货，然后再拿到市场上去行骗蒙人，一件根本不值钱的东西，他们动辄开出天价，蒙倒一个算一个。两个骗子自然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个故事可以算作玉器市场一个极端的例子，诚信的缺失在玉器市场，特别是地摊市场被演绎到极致，以至于走到像二流这样撞到法律枪口的地步。已承载中华传统美德而备受人们珍爱的玉器面临如此尴尬处境，实在是让人感叹的事情。玉缘玉德是玉界一向信奉的从业准则，玉缘说较复杂，夹杂一些唯心的成分，我们可以暂且把它放到一边，而玉德则明确无误地告诫人们要恪守像玉一样高贵纯洁的道德行为操守，正所谓冰清玉洁是也。现在的情形却是玉洁人浊，可怕的是一旦人浊，他们手中的玉也变了性质，慢说高洁，连真伪也难辨了。2006年10月16号对于和田玉的滥开滥采全部停止，据说这道禁令是胡锦涛总书记在此前视察新疆后下达的，禁令的执行时间是2006年10月16号18点，消息是艾泽兹卡斯木于10月14号下午从和田打电话告诉我的。当时他正陪着石家庄一位玉厂老板在新疆采购玉石原料，老艾的心情相当复杂，高兴的是他手中囤积了不少料，奇货可居，可以卖一个好价钱，担心的是和田玉料的源头被堵死，以后进货难了，他在且末入股的玉矿也歇工了，以后的玉石生意还能不能做下去呢？我让老艾马上到开采现场去为我拍一组照片，老艾答应第二天就去。第二天艾泽兹卡斯木因事耽搁，没有去玉龙喀什河采玉现场。第三天，也就是10月16号，他和他的老婆肉孜古丽还有那位石家庄老板一块儿去了。他们去的是玉龙喀什河靠近昆仑山口的地方。回北京后，老艾把他拍的一组照片交给我，拍照的时间是当天16点，也就是禁令执行前2个小时。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那些挖玉老板们仍不甘心，大型挖掘机仍在工作，连2个小时最后一堵的机会他们也不愿意放过。随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买玉人的文章，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2006年10月18号，我等一行4个驱车前往和田，经过一天的跋涉，于当天下午9点37分抵达和田。次日刚好是和田固定的周五玉石大巴扎，此去之前就闻听玉石暴涨的消息， 经过一天的挑选和当地御饭的交流，心里已是冷透了。烧好的玉石已经让人达到了晕厥的地步，烧次点的也是让人闻而生畏，好料也是寥寥无几了。第二天一早，我等又驱车前往古河道，也就是前段的玉龙喀什开挖区和交易点。到达之后，以往那种熙熙攘攘的交易场面已不复存在，挖玉的现场也已不见一台挖掘机，成百上千的大型机械仿佛从地球上消失了，只见十几个维吾尔族人手拿小镢头刨着很浅的坑，而且显得非常困难。以往的那种宏伟的工程已经不存在了，这将成为历史，那种凄凉真是无以言表。随后又驱车前往和田最原始的交易点闸口，到达之后景象也是满目疮痍，交易的当地人也是寥寥无几，而收玉的老板反而比当地的玉贩都多，出现了极大的反差现象。经过几天的访问，为何会停止开采和田玉呢？最终知道了原因，玉石结过后，胡锦涛主席来到和田，而且参观了挖玉的现场，回北京之后就下达了命令，全面停止开采，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点财富，不能让我们这一代人这样大型的开采破坏生态平衡，所以导致了现在的场景，和田玉价的暴涨。失去了开采，没有新料的出现，当地人倒来倒去的也就是以前所剩无几的料子，这些东西终归受尽，今后的玉价会怎么样，谁能判定？随后的几天就狠狠地买了几块好点的料，决定收藏了，花了很多的钱，心痛啊。但看着这几块玉也很欣慰，终于还是买上了好东西，也不枉此行了。我会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去看看吧，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了。买玉人因在和田买不到好玉而懊恼，而我却常常舒了口气。这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但还是来了。政府终于下了决心，在眼前利益和千秋功过之间做了明智的决断。亡羊补牢，犹未晚矣，这是和田玉的姓氏，是大自然的姓氏，是人类的姓氏。我们已经开始赎救自身的罪孽了。而玉市呢？这个越来越壮阔的、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能否同时得到必要的整实和清理，促使其走向有序和规范，让传承数千年的玉文化在盛世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繁荣？这该是当政者同时要做的事情，也是全体玉界从业人员、广大玉器消费者共同要做的事情。我想人们会明白，这绝不仅仅是对我们身外物质世界的肃正，也是对我们心灵和精神的必要洗礼。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还是妙乐居，还是新疆人，还是一桩玉石买卖。和开篇跟大家讲的故事不同的是，我不是买主，是被朋友邀过去长眼的，去看一块据说是罕见的羊脂级别的白玉籽料。果然让人眼睛一亮，石头13公斤，除玉根部位薄薄一层僵石糙皮之外，其余全是绝佳玉质，其细腻白润程度在羊脂级别玉石中也是难得一见的。这是2005年冬天的事情，对这块石头有意的朋友一共3位，不便道出真名，就以姓氏称他们王军、刘军、马军。3人打算合伙拿下这块石头，但是卖家开价太高，他们拿不准，让我给把把关。这回的卖家是一位汉族同胞，交流方便一些，料没得说，那就从价格谈起吧。卖家开价280万， 这是报价，当然可以商量。王军拦腰一刀，还价140万。汉族同胞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满脸不屑的神情。三位朋友把我叫到另外一个包间，向我讨底，问多少钱拿下值。这是一桩大买卖，生意上的事实在很难给人出主意，何况玉石这类东西没有个恒定标准，交易的时候很难参照什么，全看你怎么测算价值了。想囤料等待时机转手挣一笔钱，那就有很大的不可预知性，钱砸下去等于压注，这不是旁人能给拿主意的。如果想做东西，做什么呢？请谁做？工钱料钱刨过有多大利润空间呢？这都说不准。我告诉三位朋友，我只看料，可以保证的是这是一块上上品白玉子，至于价格，说140万是他，说280万也是他，只能你们自己拿主意了。这话等于没说。三位朋友当然不干，逼我画个杠杠，定个上限。王军、刘军、马军三个人都是平日里过从甚密的朋友，给他们这一逼，不担待点就不够意思了。我思忖半晌，上限划定200万。我在心里其实算了一笔账，这块东西开50块牌子没问题，玉器行里选料最讲究首推素活，也就是炉瓶熏鼎之类，过去老国有玉器厂进了料，素活车间师傅先挑，因为素活对料要求极高，不光体量要足够，还不能有一丝柳裂，不能有少许脏点。素活下来就是牌子，牌子属于配饰，配饰伴随着玉器的发展演进历史，各朝各代均有不同样式。到了明代，一代宗师陆子刚在玉雕中汲取文人化神韵，融入传统书法意趣，创造了一种综合诗书画艺为一体的牌子范式，世称子刚牌。后世的牌子雕刻基本沿袭子刚牌的路子，牌子因为器形规矩，也不得有柳裂脏色杂点，选料仅次于炉瓶，再下来才是人物花鸟走兽山子。我在心里盘算，50块牌子按照当时的加工价格，20000块钱一块，就能请到国内一流的玉雕大师，加工费100万，料钱200万，总投资300万。而当时的市价，如此高档的羊脂白玉，加上一流大师的精工细作，每块牌子卖到10万不成问题。保守估计的话，赚个200万，应该不在话下。这一笔账算得三个人心里有了底，开始了艰难的讨价还价。当晚没谈成，那个料主贼精，看出三个人动了心，咬定250万，再也不松口。放放再说吧，放凉了，卖主心气儿会泄一泄，价就好商量了。接下来几天，王军拿着那块玉石照片，又请了几个行内人看，都夸料好，价格人家要的也不算过分。王军几个商定，即使突破200万，只要不是太多，就可以拿下。一桩买卖有望成交，就在重新约见料主的前一天，事情却出现了变故。据一位看过照片的人爆料，此块玉石涉及一桩命案。爆料人讲，玉石是和田某人为打官司送给自治区某高官的礼物。某人的儿子在一次械斗中打死了人，为救儿子一命，以玉石送高官，求得儿子免除了死刑。王军几个一听，心里头打起了鼓，石头连着命案，这心里头膈应啊。更重要的是，这块石头若是有案底，牵扯行贿受贿，有朝一日东窗事发，不光鸡飞蛋打，怕还是要搅进官司中去。三个人反复斟酌之后，决定放弃。事情到此算是了结了，谁知后来又有了故事。时过两年，2007年某天，王军来电话，问我看过当天京城某晨报没有。我说没看过，问什么事情。 王军那头情绪激动，说报纸上登了张石头的照片，报道说是京城最近成交的一块天价和田紫玉。我问天价是多少，他回答说1700万。我说不算高，还有2000万3000万的呢。电话那头急了，提高了声调，就是那块200多万没买的那块，报纸上的照片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重量也一样，怎么说涨就涨得这么高啊。听得出他相当后悔。我安慰道，市场是很难预测的，现在玉石天天在涨，也不排除有人为炒作的因素，就当你和那石头没缘分呗。再说当时我们谁也没看走眼，不就是牵扯到命案嫌膈应才放手的吗？这一说王军更是激动，甚至有些愤怒。命案？命案是某某说的，我拿照片给他看，他说有命案，还说的有鼻子有眼。他不是又开店又倒腾石头吗？我怀疑啊，他在编故事，我们不买，他在出手，趁虚而入。说不定啊，那石头就是他买走的，说不定价钱还会再压低点。哎呦，这闹心啊，当时怎么就信他了呢？没托人了解了解这孙子。我想王军也许因为后悔太过武断，但心里也不由打鼓，不排除这种可能。玉器生意圈里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猜想终归是猜想，没有真凭实据，肯定说某某横插一杠拦路夺宝。我说事情过去了，就随他去吧，把猜想当真不是更闹心吗？2006年10月和田玉限制开采令下达之后，白玉价位一路飙升，原来顶级白玉籽料6万元一公斤便是天价，两年后涨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拇指大小一块红皮或者撒金黄紫玉，市场上敢开口要1万2万，而随后几年更是翻着跟头的暴涨。按照2012年行情估算，那块从王军三人手边漏掉的石头说值1亿也非妄语。2007年11月3号位于北京三元桥附近的老国展展览中心，一场拍卖会备受关注。这是一年一度中国玉雕石雕作品天工奖的举办现场，将要拍卖的不是玉雕石雕作品，而是和田籽料原石。我早就注意到这场拍卖，天工奖操办者奥岩是多年来活跃于玉石行业的一位专家学者，组织主持过许多重大活动，对行业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有交往，对他举办的活动也就格外关注。还有一位玉雕家朋友决定参与竞拍，早就打招呼让我去现场帮着参谋。拍卖会定于下午3点开锤，我和朋友2点半赶到时，偌大的场地内已是座无虚席，座席两侧和后边也被站立的人堵得水泄不通。好在有号牌，工作人员颇费周折才在最后一个角落为我们安排了2个位子。竞拍开始就觉得今天有好戏上演，拍品数百件，印有图录，前方台口播放 PPT， 前边几颗很是一般的资料竟也出现多轮竞价，一下子便让整个拍卖现场进入了热烈气氛。再往下，大凡入的眼有品相的拍品，台下都要有一番较量，远远高出底价成交。最激烈的竞拍是针对一颗带皮的资料，拍品预展我没看，看图录照片和 PPT 投影，确实是一颗好东西，重量标注138克，状如鸡蛋，饱满润泽，无任何瑕疵。更叫绝的是那天然色皮，深枣红色，包在鸡蛋的两端，中间露出凝如脂膏的白色玉质。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这块鸡蛋大小的玉石会拍出什么价位呢？随着和田玉价格暴涨，和田玉的开采又出现了什么新状况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